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的手啊，却装作老练的模样。我等你说，等你说我漂亮。哦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想。又一年的夜色中，你遮住星星的光。自问我的脸呢，多少有些轻狂。你等我说，说我是你唯一的港。我真的，我真的很想。七月的无奈，我们尽量不去想。你说你的山，我说我的水乡。七月的无奈，我们尽量不去讲。哦，真的，也许真的很傻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